锵锵三人行，哎，今天见着马先生啊，挺开心，因为这个咱们还是这个新的一年， 2016 头一回开棚啊，所以说这个潘老师最近上哪儿鬼混去了？ 我去河北躲埋去了， 到我们老家。 对对对对，离你们家不远。结果发现河北的埋是北京的两倍。 你现在知道河北人民的牺牲了。 对啊，就是全省，我觉得全省全覆盖，可能500都是家常饭。 马老师呢？马老师元旦干嘛去？ 我这个我也躲埋，但是我在家里躲着吧，门全封死了，开着净化器啊。但是净化器的代价很重，就是那个换那个滤芯很贵，比我想的贵，很贵的滤芯，而且那个。一旦你看见那滤芯心情就不好了。 对， 咱这埋好的在屋里看不见呢，但它变成一个很具体的一张黑布的时候，你觉得这东西怎么这么脏啊？ 对，你就想到自己的肺了，是吧？ 对，没敢太联想。 哎，所以说这个新一年呢也没什么好事儿，是吧？我还看着一个说是，哎，咱不是看点开心的啊，有些这个天热闹的这个事儿，有个视频，你知道现在出来一种女啊，叫做这个地铁凤爪女，我看好多大学教授在朋友圈都转发这个视频，就是说这一女的听说还是拉小提琴的，哎，长得不难看，要就是 好看， 说话比较难听，吃凤爪在上海，在这个地铁里，后来说上有一上海人的地铁蹭楞一下差点出溜一下，然后就骂起来以后就有人，哎，我觉得今天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方式啊，因为手机而起了极大的变化，就是咱俩在街上一打起来啊， 互相录 啊，就是这样。 对， 你说这是什么情况？你可以看看这一段。 我看见你了呢。 啊，你屁股哪里 看到了？屁股，要么你屁股睁着眼睛。 你屁股里的眼睛。 不跟他说脏话，他自己做出来的事情太脏了，他自己人也不会干净。 你的人你多干净，出张检验证书过来，你人多干净。国际检验证书过来，你自己看看。 那不是吧？我们到地铁的那个去了，哎，警察在那去了。 你是谁？ 你去不去了？ 你管我钱是到什么？ 管你怎么去？ 你管我钱？ 哎，刘老师还是你的，关键你才脏的。 哎。其实啊，你知道我看这个，我感觉到的是啊，我这个，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怂，我就觉得这个女人呢，她这个心气儿不同凡响，因为比如说我要碰见这个情况，犯了众怒啊，你肯定就不吱声了嘛，就说着人不打你就算好的了， 对。 但是哎，这个人在这个千万人中啊，有这样匹夫之勇啊，好家伙，舌战群盲啊，群儒啊。哎，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胆略啊？这是 我给我感觉，我觉得这女的不去演小品有点可惜了，就是她那个面部表情非常的夸张，非常在演的一种感觉。你看我们生活中，你看她那个演的那个眼神啊，包括口型啊，都非常的夸张。这女的是学法律的， 说是拉小提琴的， 不是，她是拉小提琴是业余的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现在查资料很有意思。过去你查资料，你打一凤字。先出来谁呀？出来凤姐。 现在呢？ 现在打一凤就是凤爪女，就是。明白吧？ 出来凤凰。 因为我刚打了一个凤字，他就蹦出来了。我一看是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。 哎呦，还我母校呢。这 法律系毕业， 而且 然后是大学的小提琴团这个乐团的小提琴头把。 而且你知道，我最近也看那个叫什么什么凯利啊，就什么一个著名的未来预言学家写的那个书，他这个写了一个必然嘛，哎，这哥们讲的就是说，你今天觉得是隐私的很多事儿，比方说您的性生活，您的这个家庭情况，他说在将来这个社会，这种观念都会改变，人们就是连自己的私隐啊，就是主动拿出来分享，会进入这么样的一个必然性。所以我现在就觉得，哎，现在还有人聊，就说一个人他是犯错是欠抽哈，但是这玩意儿一拍，啪一下的这个网络你知道多可怕。因为我再补您一条啊，你不但搜出这个女的家庭地址门牌号码，而且说3年前她就在地铁里也是吃凤爪，还是这个人。你是这样， 人还挺有意思，就是好像就是这口是永远不变，是吧？ 所以这个凤爪， 你要不补这一段呢，我是严重怀疑它是一个 表演、 行为艺术，或者说是一个大概三四线的女孩，让人拍出来之后就进入热搜词了，哎，她的身价其实就上涨。 对， 是， 就跟有一些小明星会主动找我一哥们儿叫卓伟，哎，拍一下， 是你哥们儿啊？ 这个原来同事嘛， 哦，是吗？ 南都周刊的啊， 对，那咱们哪天跟他连了连， 就是少拍你一点是吧？就是主动联络，你可以拍。你可以拍我，这样的话我价位就蹭就上来了。要不然你没法解释，长得又漂亮，又懂法律，又懂艺术，他怎么能会干这样的事儿？ 哎，马先生刚才讲，就说所以说这个，我就说要武汉大学，我就记得武汉，当然我相信今天的武汉人民精神文明水平肯定高了啊。但是我就记得我当年在武汉读大学的时候，是不是天气热呀？我的印象就是没有一次公共汽车上不吵架的，没有一次看露天电影临开场前没有吵架，而且经常是一男一女吵，而且就像你说的，他吵到最后啊，有一种表演感，就是让你大家听，看我骂的多好，说这公共汽车上就说谁踩谁一脚啊， 对， 这女的一看一眼就说你三条腿都咱不问，就像这女的说你闭上这眼睛，那男的更绝，说你三只眼睛都看不清不，你看就像这女的就说你闭不上眨眼睛， 对 对 对 对，所以我觉得呢。就是也不是很好理解，但是也能理解，就是这种类型的女的其实挺多的，就长得很啊，还是让一般男人还会有点幻想，但是一张嘴就特粗， 回到现实。 而且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呢，以这种行为为荣。过去是不行，过去说这多丢人的事儿，能是吧？你一路我就老实了，现在觉得我就这么着了，我就说难听话了，我就什么这为荣，社会对这个。从某种意义上，社会对这个不批判的，所以他就觉得是一个荣誉了。他在表演，给我一个感觉，你那个感觉是对的，就是我一开始也这感觉，就是我觉得他不当演员可惜了嘛。但是你要说他以前还有这事儿，那这就有点别扭了。 就是表演型人格，让我想起台湾有一个女的叫什么许纯美 啊，对对对， 就是以大家来逗乐他，他自己感觉到很开心。这样的人，我觉得百花齐放。真的有这样的人是愿意觉得，哎，你来注意我啊，不管正面还是负面的，我都挺好的， 没错， 都挺开心的。这种、 哎、这个表演型人格，你想看今天中国社会里啊，很多这样的人。这个我那天还查这个百度词条，原来这确实是个英文里的一个专有名词，表示一种人格，叫做表演型人格。中文的对应的叫什么呢？撒癔症。就撒癔症，就这种人的表现就是，他的特征就是啊，跟你说话的时候啊。暴说，根本停不下来，而且呢扭曲现实，就是他永远是对的，你永远是错的，就是等等，而且在任何场合啊，就是这种表现，这种自恋自雄，这种劲头，这都是撒癔症。 我觉得这女的就应该把那个鸡骨头一扔，然后掏出小提琴哗拉一曲，操，这就 哎，那掌声响起来了， 对对对对，这一下就爆了， 对对， 这鸡爪成了小提琴上的手了， 对对， 哎，所以你瞧，这就是奇葩多。我跟你说，还有一个更奇葩的，那就是有点瘆人了，就是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你得承认，有的人是你不可以理解的。比如说这个女的，你不能理解她，对吧？这还有一个，你就更不能理解了，就是潘老师那天讲的，就是说，广州你知道现在出了个蛇蝎保姆吗？这保姆这两天审。我现在就觉得，她在法庭上的表现很怪异。就是因为说呢，精神病鉴定完全正常。就是怎么鉴定，就是他正常，可是他正常呢，你先说他的情节，就是啊，照顾一个七旬老太，这老太其实就是有点骨质疏松， 对， 然后呢他儿媳妇说找一保姆要扶着上厕所什么的，但是呢谈的时候，这保姆叫何天代，我也像是武侠里的何天代，就跟这个何老太的这个儿媳妇就说哎，我呀，这个如果我伺候老太太，老太太过几天死了，你可得按足月给我工资，哪怕是一个小时，你也得给我这个工资。当时这儿媳妇听了挺生气，说你怎么这么说呢？结果他当了这保姆，第四天头上就把这老太太给弄死了， 而且下毒了，下毒 啊，不是一般的下毒啊，说这公安在他包里发现17副针筒、针头、安眠药、滴滴畏。他是先把这个安眠药和滴滴畏混在一个肉汤里，小勺，凌晨4点喂老太太喝下去，然后呢，老太太沉沉睡去之后，他再嘬足了这针管，肚子上打一针，屁股上打一针，好的，然后天亮了告诉家里人，哎，老太太走了，这家里人回来一看，发现说存折没了，什么戒指 对 也没了，这一报警， 才法医才发现说这老太太死得很可疑，这才把她弄出来。 如果不把这个戒指给撸了，耳环给撸了， 这 事儿可能就过去了。 过去了， 有可能这第十一个、第十二个又继续了。这事儿特别可怕。 他为什么说这十个了？ 是 现在审的是就这一个案子，就给，但是他自己口供，就是审的时候他口供，他已经干过十起了，得逞了八起，就杀死了八个老人呢，未遂两起。但是因为以前的嘛。尸体也火化了，也没有证据，现在又说不能只凭口供，因此现在起诉他就起诉他这一起啊。 过去有这种杀人犯，就是说我杀了一个人哈、啊，说我前面还杀了十个呢，然后你要核实这十个，因为有的有的没有，那么核实的过程非常长，这人可能就会很长时间的活着，这也算一拖延技巧。这个，所以这次呢，我倒觉得很简单。我认为啊，这个从一般常理上，这个保姆保命的可能性并不大，因为性质恶劣嘛。前面还有那些虽然不能去证实，但是凭我们常规的那种判断啊，人的有逻辑判断嘛，就觉得肯定前面肯定有事儿，不可能呀这么娴熟，而且不慌张啊，不慌张，就是按咱们一般的想象，这人都得。筛糠了，这一逮着不就筛糠了吗？就哆嗦了吗？哎，没有，人家该说什么说什么。 他们家里人说没了他妈戒指了，没了什么了，说我们要报警。他就主动鼓励人家说报报警。 对， 有病吧？我 病有病，就是一种社会病。 和田浅，不叫和田 蛋。和田浅， 真是和田浅，遭了天谴了。 嗯， 你说他这个精神正常吗？他爸爸是精神病，实际上。我专门看了一下他的这个小时候的履历，因为辩护人会讲哈、啊，他有他的人格扭曲的一面。小时候跟爸妈全断绝关系，每次回家妈妈不让进门，就睡一晚上走了，睡一晚上走了。后来就生了孩子，婚姻不幸之类的。但是这些也不足以导致他真是把人命当儿戏这种东西。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就是长期生活在底层的愚昧，那个世界我们理解不了这个东西。 你理解不了，你是有些非常奇怪的一些举止。你比方说他拿了这个存折，他不是谋财，他把这存折撕了，人说你为什么撕了呢？他说出一句很古怪的话，他说老太太这一下的钱呢，我得不着，他们家人都别想得。你说这哪跟哪儿呢？ 就是很狭隘。 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你说反人类反人性吧，就这个和田代，就这保姆啊，他在法庭上呢还哭，这不就哭完了，然后要求说大家给我捐款。说为什么捐款？他说我需要捐1000块钱。他说因为啊，我关进去以后啊，我有一个同牢的这个狱友，他很苦，他很可怜，我要帮助他，我大家给我筹款，我要捐给他。你说这是 精神还是有点不正常？不正常，我觉得这个案子啊，他那个不大具有代表性，就是他跟那个刚才那个土鸡骨头那凤爪女还有点不一样，那个很具代表性，就那种人现在很多，你处处都能碰到。 如果他是一个偶发事件，这个人单独在作案这个东西，我可能觉得他人格扭曲，他非常变态，也是可以理解啊。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一个链条，如果它是一个成熟的一个规则或者潜规则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，就让我想到什么黑砖窑啊，什么集体给你关到什么院里边去这种。我就看了第二个案例，说又逮着一个、又逮着一个保姆叫什么雨萍的，又是十个，就是你就会理解这事儿麻烦了，就是整个的这种家政保姆行业，这些人就可能在谋财害命，而且他谋的是我就提前拿到点工资，我并不是说给你拿到你家产万贯给你弄走了。那第二个人又是十个，你就只能往后推理，这个行业有巨大的这种黑洞。 我们家呀，请过，包括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，护工啊、保姆啊， 都请， 甚至我在香港也请过费用。哎，我真的是有对比。我觉得这个是，你说是咱们国家这个是目前是说哪儿道德出了问题呢，还是专业素质出了问题？就是说，这个保姆有好的啊，我们请过好的，那就靠着本人的善良，真是非常善良，对吧？但是呢，那个坏的没底啊！你根本，你比如说现在，给有的人请钟点工打扫卫生，一来钟点工都是喜欢说，哎，你把你家钥匙给我，这样你不在家呀、我就能进。我跟你说，在北京我完全不敢，因为我觉得我不能相信。可是要在香港，我绝对可以给这个费用，你说起来这个香港的这个费用，我跟你说几千块钱，几千港币， 对，很便宜。 但是他提供的这个服务，照我个人的体会，你在北京。10000块钱都未必找得到。 现在问题就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因为北京的这个私下的这个费用市场其实很大， 但这个市场我们不像菲律宾开放，我们现在都是这个来自于各地的这种保姆，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使用保姆的人会越来越多，那么都有这个问题，他拿你东西，对不对？拿你东西，你比如我们家那个阿姨拿东西，我这从来没公开说过，拿东西呢，理论上讲抓着不就给开了吗？我抓着以后教育，因为我觉得你换一个下回还拿，你这很麻烦，就教育他，教育他呢，他还拿。屡教不改，那这个很烦的。 对， 你知道他有时候不拿你大东西，你知道他很怪。你比如说他 就拿两件文物。 不，他不，比如他今儿晚上想做什么菜了哈，他看你们家这个，哎，他缺一头蒜，他拿一头蒜，切两片姜拿走。还有什么东西呢？比如那天拿一什么东西，他说他没吃过，没吃过呢，他在用我们家火先做熟了再拿走，就是他那套程序啊，就是让你没法去理解。你如何宽容的去想宽容的解决这个问题，最后到你开始害怕，就他说的，万一拿一文物呢，这事就瞎了。 万一给你打一针呢？ 对，而且很对，打一针的倒不会，就是说，你比如说哈，他拿你花生米，那花生米吧，他很有意思，你所有不起风的东西他一定不拿，他一定拿你起风的。他起风了，他有时候拿的少你不觉得，比如那大玻璃瓶子里花生米这么大一瓶子吧，他一次倒你大半瓶子，你肯定没吃嘛，你这个再没记性也看见了。所以他就这么个人。 就我跟你说，他就是我在我们这个节目里我也讲过多次，你说我爸亲眼看见我妈躺床上那护工给我妈喂饺子，我爸上趟厕所一回来正看见，给我妈一个，他嘴里一个，我妈一个，他嘴，你说 分享， 对他分享，他就占这点小便宜。你说他还， 而且我跟他说你喜欢什么或者你需要 就拿 什么，说一声，你说一声就不为过，因为很多东西也是用不了嘛，你拿走拿走了。而且我很希望 全在马老师家保姆身上了，我得跟他商量商量，这那文物的价啊，我得跟他讲讲。他真是没文化，我猜， 那可能他觉得那破烂东西，破旧东西。 东 西不要， 他不会动，他就弄着。比如他可能会拐你两斤米走什么的，但是我认为啊，其实我们很愿意啊，因为我很小时候家里就用过保姆嘛，保姆都是家里人呐，都是一口人呐。很多我的朋友哈，我的朋友很好的朋友给保姆啊，那保姆都不叫保姆，就叫大娘，给大娘送终啊，都去哭去啊。 对， 这种情感你今天怎么可能啊？最后到大娘不能干了啊。这个回送回老家，送回老家去世了以后，全部去奔丧啊！你今天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啊？ 真的哎！ 完全就是一家人，你知道吗？ 这个又可以把它给扯到这个保姆传统的丧失上了。 对， 就是实际上传统中国的丧失有很多表象，包括你跟你一辈子的保姆，你本来是要生生死死在一块儿的，但是你的一家人，你是熟人社会，现在就是一个职业化。但是呢，你职业化又没有法制来规范这个东西，就是生人来干这种熟人的活儿，他就容易出这种安全的问题。 哎，你说这个，就是说你要不就是传统的， 对，你要不一辈子跟着我， 要不呢、就是现代的非常职业的。 对， 比如说这个，我就说这个菲律宾这个菲佣，他真是当成一个产业， 对， 他都是我家政这个训练，我都发现他什么都会， 对， 既该会的他都会， 都会。 而且呢，你看我还得有一点啊。他这个每天晚上捧这个圣经，他是信天主教，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，你比如说逢年过节的啊，哎，多给500块钱，啊，他流下眼泪啊，他就会觉得，哎呦，好像吼吼主啊什么的， 对，上帝对他太好了， 对，你说， 咱们没这个了，所以你比如我还原来有一个特好的朋友，他就真的他忽然吹牛，他说我们家请一小保姆，特干净，然后说呢。说特好，说终于找着一可心的了。然后突然有一天呢，他半截回家，一回家，他们家那小保姆在他们家召开了保姆会议，里头有十几个保姆，他把他的衣服全弄出来，穿在身上，在屋里走秀，给他给彻底气晕了。我说你看，你找一干干净净的，看着不像保姆的人，说看很好的一个孩子，在他们家开家庭走秀会。 这不错，这挺有意思。他如果是个演员就更好。 对啊，所以他就是你没法信任。你知道我们社会中啊，现在成本，我觉得社会成本太大，就是出在信任上。你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信任了，啊，没有什么事情。你今天我是一个，原来我批评儿子哈，我说你手机这个电话响要接，这是一个礼貌，你不能不接。他说这破电话我不接，全是骚扰的。然后我是什么电话都接的，我现在发现哈，我的电话十个里 就是你接的电话有九个都是骚扰的， 对， 所以迫使我今天没不显示人名的我全都不接。 我也是啊， 没法接呀、啊，他全是这，而且来的什么古怪的乱七八糟的事儿都说，那我凭什么呀？我凭什么拿一个私人的工具跟你这种不知道的人去沟通呢？所以我现在任何的，包括也耽误过正事儿。后来我说他要真心找你，实在不行他给你发短信。 嗯嗯嗯嗯。而且你知道这些电话打过来好像都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 知道，还有就敲诈的什么都有，摘胳膊摘腿的全碰见过 啊。你也碰见过？ 碰见过摘腿。 哎呦，我也碰见过。这家伙 要上来就要摘我腿。 对，就我那助理接的电话，你说脸儿都吓白了，这曹州帮，曹州帮，我怎么了？因为他接我那电话，那边就是说是窦文涛吗？那窦文涛、哦、要他一条腿，让他等着。 我这好几回了，就是他要一条腿，我说那你要我一条腿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我们觉得你这人还不错呢。我说那什么意思啊？说如果你呢，他十点给我送钱来，啊，早上就八点来钟呢。就说十点给我送钱呢，你那要是给了我钱我就不收那钱。我说那你这是破坏规矩的事儿。然后我边说边刷牙，他说你别那么不正经的，还说话别那么不正经， 严肃点砍腿呢， 他要摘我一条腿。就这个，而且你那个他是知道你是谁的，他上来就说你名字嘛，他知道嘛， 那就不要摘腿了、 嗯、 这官府里头哪两件儿 这不规矩嘛，全是这种，就是江湖上现在也没有规矩。 对，要聊聊聊的老炮了，是吧？ 对对对。 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我还看见有一个什么博主叫杨恒军的啊，发表了题为元旦寄语，现在还时髦写这个呢、 嗯、 元旦寄语说挺煽情，13岁女孩与几块巧克力，你听说了吗？甘肃金昌市永昌县， 嗯， 好家伙，就说是父母亲都是爆米花的、 嗯、 卖爆米花的， 嗯， 然后13岁的女孩，她爸本来让她可能到超市啊买个方便面， 嗯， 然后呢可能是这个女孩啊顺了两块巧克力、 嗯、 结果被超市店主发现、 嗯、 拘在那儿就羞辱，然后她娘来了之后说罚150块钱，她娘掏她凑出10块钱，说不行，没有150块钱不放人，然后最后呢就骂他的这个妈妈，他妈妈当然就骂这女儿啊， 对， 过一会儿一看这13岁女孩不见了，然后街上围一群人，这女孩爬到这个高楼上，17层高楼一跃而下，哎呦，最后那么多人都上了街了，说这市长出来劝解的时候把市长打得头破血流，我天哪、 嗯、这个事儿就听着就是一堆没有逻辑的事儿全给弄到一块儿去了。一开始我看到新闻是先看到市长被打啊，你往回倒来倒去，是男人一巧克力和市长被打，理论上讲没有逻辑关系，是吧？但是现在的社会呢， 对， 很荒诞，这个社会就形成了这个局面。现在这个事儿很难说清楚，比如多个层面，第一个层面就是说这个孩子穷去拿人家东西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也不对。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你人穷多穷都不能动人家东西，这个是过去越穷的人越这么去教育孩子。第二点就是他拿完东西以后你去羞辱他就更不对，这个事情就是一步一步往错了走。他是一个小孩犯了如此的错误，不非就是一个小小的财产，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怎么去教育他？如果是一个明白人应该说孩子这两块巧克力给你了，但是这样拿是不对的，希望你以后不这样，我也不告诉你妈，多好的一个事儿。 嗯。 第三呢是把家长叫来，家长也没有处理的能力，第一穷啊，受教育程度低，第二呢就是只能迁怒于孩子，再加上孩子又没受过这种我认为的挫折教育。我碰见过啊，就是那个看到新闻那个家长一句话不对，那孩子也 是 当着爹妈就掉下去。 是是、 过去我们小时候那挨打就挨打叫挫折教育，你一句话不对咣当一耳光的沟通完毕了，你知道错了下回你再骂我两句，他没打我不是挺好一事吗？他不会跳楼。所以现在就是多个层面层层出问题，最后导致悲剧产生。 在这个事儿里边，我觉得这个小孩没错，我觉得小孩拿东西呢这个行为本身是错的，但是考虑到他是个未成年人， 嗯， 他是有最高的豁免权的，就是你拿了你的东西，拿人家东西，或者你拿了两包巧克力什么之类的，你都有豁免权。实际上你法庭你也是不能判的，你只能说回家你耐心的去给他讲这个事情是不对的，就你超市绝对没有任何权利去责罚他，去怪他，去羞辱他，你的妈妈当然更不能去用那种话去刺激他的自尊心。所以在就是按马老师说的，你在传统上的时候你不能对孩子这样，你按照现代文明你也不能对孩子这样，你必须有一个儿童保护在里边，那孩子的这个心理素质 他的脆弱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一个事儿。 嗯， 可能咱们小时候像我这种也挨打是无所谓的，但他可能越来越往后的孩子，他确实越打得越少，你就不能够来对他进行羞辱，你也不能够对他进行变态的惩罚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是没错，错的是妈妈，是超市，是大人。 其实啊，就说咱们小时候比较皮实啊，你说是不是也是文明时代还没到来的表现呢？ 对， 就现在文明人就是娇贵，对吧？你就是不能特粗暴地弄他， 没有挫折感。所以我觉得孩子应该从小有挫折感，就有事情过不去，有东西买不到，就买不起。 要不你怎么能适应中国这么多粗野的社会？ 挨了挨了。